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当泰坦巨猿扑向自己时，鬼斗罗立刻辨认出这并非技能，而是重力控制领域。作为森林之王，重力控制领域就是泰坦巨猿所掌握的能力之一。在无数种魂兽之中，真正能掌握领域之力的魂兽绝不超过十种，而在这十种魂兽里，能够修炼出领域的更是少之又少。鬼斗罗无疑是中了头彩，泰坦巨猿的重力控制领域与普通的重力技能不同，在这领域之中，它能够随意控制任何一处的重力变化，不一定是增大，也有可能是急剧减小。鬼斗罗身为敏攻系封号斗罗，最擅长的就是速度，可是当重力控制领域落在他身上时，他最擅长的速度顿时被完全抵消。泰坦巨猿绝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憨直，他的重力控制领域只是集中在鬼斗罗一个人身上，一瞬间就将鬼斗罗身体周围的重力增强了10倍。幻影变得清晰，鬼斗罗的容貌少有的出现，那是一张阴沉的中年人的脸庞，十分消瘦，皮肤黝黑，一双金光内敛的眼眸中此时已经流露出了惊骇之色。泰坦巨猿巨大的拳头挥动而出，鬼斗罗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空气中所有土元素都在这一拳中凝聚。如果是正常情况，面对泰坦巨猿如此庞大的身体，他闪躲起来毫无问题，可是这突然增强了10倍的重力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，哪怕以他封号斗罗的实力，想要从其中挣脱也是难上加难。但他也更不敢让自己的身体与这一拳碰撞，毫不犹豫，鬼斗罗身上的第七魂环闪亮，武魂真身骤然释放，令他整个人在瞬间变得更加虚幻。如果说以前他是鬼影重重的话，那么在这一刻，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近乎透明。泰坦巨猿巨大的黄金眼眸之中露出了一分不屑的嘲弄。就在鬼斗罗施展自己的第七魂技时，突然原本增强10倍的重力消失，更可怕的是重力由增强10倍转化为了削弱10倍。鬼斗罗一直在试图挣脱重力领域对自己的控制，重力突然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改变，他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机会，整个人几乎是加速撞向了泰坦巨猿那恐怖的拳头。强烈的气劲爆鸣之声在空中响起，那道透明鬼影毫无悬念地倒飞而出，直接被轰回了武魂殿高手们这边的岸边。要知道，鬼斗罗在施展了武魂真身之后，自身是物理攻击免疫的，能够穿透任何物理攻击，身体变得有形无质。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泰坦巨猿恐怖而厚重的力量却依旧将他的身体轰飞了，可想而知，那一拳中包含着怎样的力量。作为魂兽中最巅峰的存在，他的实力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，已经凌驾于大多数封号斗罗之上。菊斗罗月关的攻击并没有落在泰坦巨猿身上，他眼看着鬼斗罗在一个照面就被轰飞，立刻放弃了原本的作战方案，不敢再将注意力放在泰坦巨猿背后的小舞身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丝强烈的危机感骤然从身下传来，菊斗罗的反应不可谓不快，原本前冲的奇荣通天菊在他双手全力下拉之下，重重地抽向了脚下的水面，而他自己的身体也借助武魂抽击的反作用力腾空而起，无数水花化为绚丽奇光，顷刻间淹没了那奇荣通天菊，空气陡然变得湿润起来，一颗直径超过4米的巨大牛头从水中骤然冒起，那奇荣通天菊抽击在其上竟然被震得反弹而回。要知道，现在这朵菊花可是处于武魂真身的状态之中，青森森的鳞片，无比庞大的身体冲天而起，这牛首蛇身的巨大怪物张口一喷，一股青光喷吐而出，身在空中的菊斗罗也步了鬼斗罗的后尘，倒飞而出，眨眼间落回对岸，脸色连变。 老二，干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 牛首口吐人言，冷冰冰的目光宛如利剑一般朝着岸边众人看来，周围的一切顿时变成了青色的世界，包括唐三在内，武魂殿所属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瞬间变得迟缓起来，至少减慢了30%以上的速度。领域又是领域， 鬼斗罗与菊斗罗二人此时已是脸色惨变，这牛首蛇身的怪物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，但从气势和他口吐人言来看，实力竟然还要在那泰坦巨猿之上。这片青光应该是类似于迟缓领域般的存在，与泰坦巨猿的重力控制领域一样，在领域范围之内，眼前这怪物肯定也能控制不同的迟缓效果。这从水中钻出的正是森林帝王，这片星斗大森林真正的主人天青牛蟒。迟缓领域并不是为了与敌人战斗，而是为了防止敌人逃走而已。身为这片大森林的主人，他又怎么会不知道眼前这些人一直在寻觅小舞呢？今天引他们来此，就是要一举将这些人类给击溃。泰坦巨猿发出滔天怒吼，有力的后肢帮助身体瞬间弹起，虽然他身体庞大，可是在重力控制领域的作用下，却像是轻如无物一般朝着这边跳跃过来。论实力，就算当初小舞还是十万年魂兽的时候，也远不如这兄弟二人。但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小舞比他们还要大上几年。当天青牛蟒还是一条小青蛇的时候，小舞就曾救过他。在这兄弟二人心中，小舞就是他们的姐姐。哪怕后来他们实力强大了，这种关系也从未改变。凡是威胁到小舞安全的，就相当于是威胁到了他们，必定要将其扼杀。 最后一招！ 鬼斗罗突然大喝一声，一股与他平时释放出黑色不同的色彩骤然从体内冒起，那是灿烂的银色火焰，几乎在一瞬间已腾空而起。而就在他身边的菊斗罗月关身上也同时冒起了一层金色火焰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两人身上的九个魂环几乎是同时亮了起来，渲染着他们身上的金银两色火焰更加瑰丽多姿。面对而立，四手相握，鬼魅与月关的身体骤然融合，他们身上一共18个魂环瞬间凝聚成了一个硕大的金银双色光环，悄然飞出。唐三只觉得眼前一花，突然间天地仿佛变成了金银二色，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在这一刻完全静止了。鬼斗罗与菊斗罗的身体都在那金银双色光环形成的一刻消失了，而那巨大光环也已经飞入空中，眨眼间化为了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巨大光环。在这一刻，哪怕是腾起在空中的泰坦巨猿也已经静止在半空之中，天青牛蟒刚刚喷出口的青光也为之凝固。 武魂融合技，有2名封号斗罗施展的武魂融合技能够强大到何种程度？眼前这2头强大的魂兽真的能抵挡住2名封号斗罗的武魂融合技吗？ 我们只能困住这2只魂兽一段时间，你们快立刻抓住那只兔子离开这里。正面抗衡显然是不可能战胜这2大魂兽强者的，但是只要凭借我和月关的武魂融合技就能够成功困住这2大魂兽。哪怕他们实力是那样的强大，想要挣脱这个领域也不可能轻易做到。那只兔子本身实力就不强，还处于化形幼生期而已，凭借我们武魂殿20多名魂师高手的能力，只要抓住它快速撤离，目的就达到了。到时候就算是魂兽能够追来，至少也可以用它来做胁迫。 鬼斗罗局促的声音从那金银光环中洒落，下一刻光芒骤然收敛，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身上都多了一层金银光晕，硬生生地被定在了那狭小的范围之中。奇特的是，泰坦巨猿被限制的范围竟然还在空中，可见这金银双环形成的武魂融合技有多么强力。菊斗罗和鬼斗罗二人一向一同行动，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密切，更重要的就是这武魂融合技。这本身就是武魂殿的一大秘辛，在当今大陆上能够拥有武魂融合技的魂师本来就很少，封号斗罗拥有武魂融合技的就更是少之又少。眼前这金银双环光芒闪耀的技能全称叫做2级静止领域，也就是一个双属性领域，可以同时静止对手的技能与行动。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的实力虽强，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控制力超强的双属性领域，哪怕是他们也只有被暂时控制住的结局。 当然，为了施展这个能力，菊斗罗与鬼斗罗也投入了全部心力。当他们的魂力无法支撑时，这个领域也自然会随之解除。丰富的实战经验令两名封号斗罗的思路极为清晰。随着鬼斗罗一声令下，以及两大魂兽被同时困住，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并不是武魂殿众人，而是唐三。鬼斗罗与菊斗罗的算计固然很好，两大魂兽也因为过于轻视他们而被困住，但是他们却算漏了唐三这个变数。在鬼斗罗下命令的瞬间，唐三就开始了行动。他的手臂一直搭在邪月的肩膀上，鬼斗罗命令一下，唐三搭在邪月肩头的手臂骤然收紧，食指化为玉色，直接点在了邪月胸口上。他的这一点很有讲究，正好点在邪月的膻中穴上。膻中穴精属人脉，是足太阴、少阴、手太阳、少阳人脉之会，被击中后内气漫散，心慌意乱，神志不清，乃人体36大穴之一。唐三的这一下对邪月来说实在太突然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，正准备释放武魂而提聚的魂力一下子就被点散了，胸口一闷，整个人已经委顿在唐三怀中。胡列娜毕竟对唐三不错，邪月又是他兄长，这一下唐三并没有下死手，当然这也与他必须要完全发挥实力，尽可能作用在更多人身上有关。唐三左手点倒邪月，右手将早已准备好的两颗子母追魂夺命丹瞬间释放。爆鸣声中，一片烟雾已经在他和邪月身前升起，无数细小的毒针齐飞，顿时笼罩了正面的六名魂圣。暗器本来就是用来偷袭的，也只有在偷袭的情况下，威力才能最大程度的释放。突如其来的变化顿时令人措手不及，子母追魂夺命丹的细针专破内家罡气，在这个世界破的自然就是护体魂力了。这些魂圣虽然已经释放出武魂，但他们并没有用魂技护体。一连串的闷哼声中，唐三面前的六位魂圣瞬间倒地。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被子母追魂夺命丹的毒针射中，可谓是神仙难救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